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

心

亲和母亲，勤劳善良又本分，养我长大不容易，历尽万苦和艰辛，好饭过尽我

快把心门犹豫推开，就这样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，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爱着你，用生命回报你的信赖，一句青春的誓言。